身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HKPeanut.com， 我系赵善谦。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HKPeanut， 我系刘世良。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有 好 特 別的小食喎，好似呢個椒鹽金龍衣咁樣，你試下。 嗯， 好脆 喎。 佢用咗龍膽皮嚟做㗎，同埋用咗避風塘嘅炒飯，食落去特別香口，油膩㗎，仲好有鮮魚嘅味添。到第二個喎，呢個青芥末生腸咧，用咗花生米嚟整㗎。平時咧，生腸我哋甜醬芥辣就食得多啊，花生米都應該係第一次啦啩。 嗯，哇，好爽啊！ 嗰種工肥同埋生腸嘅爽脆係咪好夾咧？ 真係正啊！ 嗯，跟住咧就嚟到煮菜啦喎，呢個水煮肥牛咧好正噶，快啲試一下。佢個麻辣湯咧好香花椒同埋麻醬味噶，呢個牛肉係咪好嫩滑咧？ 嗯，好重牛肉味添。 呢個方式嚟煮咧，啲牛肉特別嫩噶，而且佢哋仲有紅薯粉煎仔噶喎。嗦曬啲湯汁好正噶， 喂啲牛肉啊啱曬你啊 ，Anthony， 係 咪好野味咧？我哋仲可以落啲火鍋嘅生料落去打邊爐添，好似牛片啦、牛脷啦、牛骨碎等等，牛碌下碌下好正噶。 好啦，講下呢、這個即係呢排啊，即係嗰個叫做係港獨嘅辯論咧。其實我覺得呢個就我覺得講嚟其實。你講又唔係，唔講又唔係。嗱，講咧就真係，我覺得就好似同嗰班即係梁振英啊呢班咧刻意為之嘅呢班人咧，就與狼共舞咁樣樣。唔講咧，就真係、又即係你點樣咧？即係 爭啱啲嘢啊嘛！ 唉，即係我你嗱呢個禮拜其實發生好多事啦，又水浸啦，即係呢個深圳又即係 泄洪， 又泄洪啦，泄溝到即係成個上水浸 Q 曬咁滯啦嚇，跟住又你講呢個沙中線咧，十個有九八個站咧都係沉降嘅，係嘛？即係講真啦，即係呢單嘢我好興啊！我見到就係話之前咧，你記唔記得喺土瓜灣嗰邊咧？佢嗰啲沉降，見到人搞到人哋嗰啲牆啊裂 Q 曬咧，然之後你層樓咁 Q 舊，梗係裂啦！講埋啲風涼話，而家連會展都有裂痕啊！ 咁都係舊啊， 係嘛？你 咁同新世界講、啊，喂，但係你真係好，喂，其實講完真係好不負責任嘅。我哋會私人俾封信個法團，咁如果土瓜灣嗰啲樓冇法團，咁點咧？ 係咯。 你係咪會逐個業主俾人哋先？ 呢啲真係好唔 fair 啊！ 喂，呢啲真係喂離曬譜。 人哋嗰啲業主信你嗰啲叫做係即係嗰啲公正行啦。喂，原來啲公正行咁唔 Q 公正㗎。係 啊。 哇，會同呢個港鐵打龍通嘅。 沉多咗，將把尺抹闊啲就得㗎。 係啊。 咪所以梁振英咧，諗下。啊嗱，佢唔單止 佢 divert 咗 attention 係啦。 佢唔單止自己不甘寂寞。即係如果你攞翻佢當日話唔選嗰樣嘢，就話要照顧個細路女。 哇！大佬你仲咁多嘢搞嘅？ 咪咯， 又成立兩個 NGO， 一個又唔知一帶一路，一個唔知咩大灣區之類處理咁嘅嘢。跟住喺呢啲咁嘅時事同政治議題裏面，前前後後，佢老實講都係落任咗年齡啫。 嗯。 有冇年齡添啊？年齡鬆啲啦，咁樣 未夠兩年啦， 係咪？上年七月一號落任噶嘛，阿林鄭上任噶嘛，喂！不停喺度搞空搞雨喎、 啊， 即係有啲陰謀論就喺度話啦，其實永遠都係噶啦，即係當政府咧發生呢啲咁大嘅危機嘅時候咧，咁大嘅公關災難嘅時候咧，就會嘗試就企圖咧就抄啲更加大嘅危機出嚟，然之後一個冚一個咁樣樣嘅，即係好似咧 遮遮報紙頭條， 係啦，好似找卡數咁樣樣嘅，啊咁而家你揾阿梁振呢條友咧咁黑人憎人講呢啲咁黑人憎嘅説話出嚟咧，個個都受嘅。咪即係個個都即係接，即係都消化咗㗎啦。咁但係佢又成功地可以即係轉移到視線，而且佢甩著嘅人。 人啦，都全部都成為話題嘅焦點啊嘛。咁即係，唉，即係我琴日我哋見到呢個佢已經可以辣大耀廷啦，就聊佢喺度講港獨嘅問題。你見佢嗰啲辯論咧，喺度聊佢講呢一個，即係啊戴耀廷就話係咪？即係喂，我哋支持啊邊個陳浩天嗰啲人去講港獨，其實都係呢個言論自由嚟嘅啫，係咪？討論上面，喂，你如果今時今日係咪犯法先？係咪講都唔得先？如果你講都係犯法嘅話咧，喂，咁你回應咗我先啦。喂，但你唔係嘅話咧， 佢條友 犯法，你賤毒， 佢蠱惑嘅，佢一嘢咧嗰句説話， 你話講梁振英蠱惑又 梗係啦。梁振英蠱惑嘅，咁你支唔支持港獨先？喂，老實講， 呢、這個就似阿何君瑤嘅招啦。 喂，我講緊話你討論呢一個嘅問題係言論自由嘅一部分，無論你贊成好唔贊成又好，喂，呢個係自由社會應該擁有嘅元素嚟噶嘛，係咪？你唔好喺度岔開個話題，應該又攞比喻納粹黨啊、南京大屠殺嗰啲嘢，因為嗰啲係涉及人命嘅啫，係咪？喂，唔可以攞嗰啲嘢嚟做類比嘅。第一，喂，喺聯合國嘅即係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裏面，人民係有自己決定自己命運嘅權利，同但係冇你可以屠殺其他人嘅權利。OK， 喂，你點可以攞兩樣嘢嚟做類比呢？喂，但係呢條友嘅蠱惑係在於乜嘢呢？亦都係賤格係在於咩呢？甚至乎可能精神有少少問題添，呢個人。我覺得佢係有精神有少少問題。喂，大佬，你都落咗任啦，你俾人燉咗冬菇啦。你係一個過氣啦，嚇、啊！俾你升上去神台做政協副席、副主席已經即係好優惠你噶啦，甚至乎 UGL 嗰單嘢， 徐社局 唔追究你講掂數。喂，你唔係咁樣得寸進尺喺度玩噶嘛？喂，根本呢樣嘢係唔存在對香港嚟講，從來冇人識學院呢一份雜誌有個叫《香港民族論》，起碼我哋嘅圈子裏邊冇問題。 嗯， 係你搞出嚟嘅。 佢覺得自己係公職嚟噶嘛，挑出嚟。 嗯。亦都冇人理陳浩天去唔去 FCC 講啲乜嘢，講啲咩嘅內容，甚至乎俾呢、這個即係第一大嘅國際傳媒，即係《時代周刊》喺度恥笑嘅陳浩天， 《時代周刊》都話：喂，你有冇路線圖嚇、啊？你又冇即係你自己噏唔出你嗰個理念點樣嚟嘅？你又冇即係你嗰個啟發啊？ 睇乜 你嘅即係究竟嗰個 icon 係邊個？你又噏唔出嚟，即係所有嘢咧都係 come from nowhere 嘅， 跟孫中山咪得咯，唔肯識講。 即係你完全好多嘢都係語焉不詳，咁所以唔係話淨止你啊，唔係話淨止 Times 啊，其實蘋果都有幾個專欄，其實都喺度即係都喺度問翻同一個問題。咁其實佢確實其實係好 hollow 噶嘛，其實佢啊陳浩天呢個人，因為咁 hollow 嘅人，即係喺國際傳媒都當係笑話。哇！你真係～炒出嚟講，然之後甚至乎譚慧珠又煞有介事咁講，哦，陳浩天事件客觀上啊，就話呢個廿三條製造呢一個咧，即係立法基礎。 所以我咪話咯，譚慧珠咧，今次咧，我係咁多年以嚟廿幾三十年以嚟聽佢講嘢，我覺得佢呢次講嘢係最老實， 最老實，但係可能 一嘢咧踢爆咗， 踢爆咗梁振英嘅目的， 個目的 有陰謀成分啦、啊，佢 咧。咁梁振英係不甘寂寞咧？因為董建華而家好威啊嘛，董建華而家俾美國打為間諜啊嘛，咁大家都係過氣特首啊嘛。 唔係，同埋我覺得我上一次補充都唔夠嘅地方咧，就係在於咧，其實佢同阿林鄭咧喺處理呢個問題上邊咧，唔同嘅部署同策略喺背後嘅。嗱，第一林鄭咧係透過用社團條例，已經有現成嘅嘢咧，其實咧變相，我唔知佢係咪咁嘅動機，我估嘅啫，純粹。就算係睇個客觀效果都好，其實話俾人聽，嗱，我哋現有法例咧， 係可以 已經可以處理到所謂嘅嚇，我哋未必認同嘅國家安全嘅問題， 就唔使廿三條啦， 啊，或者係分裂祖國嘅問題 ，OK， 所以咧，即係如果我係佢，我會咁思考啊，即係我純粹代入佢角色，阿爺唔使急嘅， 唔使交廿三條主， 嗱，現時嘅法例咧已經係處理到呢問題 ，OK， 但係梁振英嘅蠱惑啦， 唔憤氣， 佢食住佢呢條上。借佢一個 FCC 請佢講嘢，咁咪醒喎。嗱，從佢嘅角度一定醒啦，或者我哋事後分析都醒啦。喂，第一，你攞呢個問題，阿爺係唔可以話唔得嘅。 嗯， 因為你呢個係永遠政治正確噶嘛，比聖經係更神圣嘅嘢嚟噶嘛。 你肯 做共產黨嚟講， 你肯做醜人冇所謂啦。 第二，喂，勾結外國勢力呢樣嘢，對佢嚟講，亦都係穩中人哋嘅死穴。 嗯。 喂，所以咧加加埋埋咧，呢條蠱惑佬咧喺呢個問題上邊咧， 係點樣話佢係戰甲無論，甚至乎係即係精心部署去挑起呢一個嘅矛盾，去焗到連呢個人大常委嘅譚慧珠都不可以唔將個底韻講出嚟。就話淨係佢呢樣嘢，其實已經係足夠嗱三條啦。 咁張曉明喺北京都回應咗呢件事啊，一樣有回應過。都日記者問佢係咪要立廿三條，佢都話你哋自己諗下啦咁。 不過咁講， 所以成件事梁振英成功。 即係我同上個禮拜一樣啦，即係其實我都係覺得梁振英佢講呢啲乜嘢咧，嗱有客觀有主觀嘅因素。佢主觀上面咁當然咧，佢就想即係叫大病立功啦，係嘛？而客觀上的因素咧，廿三條其實有立法的客觀因素，所以客觀因素或者其實就是中央的意志，中央是想立廿三條的。咁而你唔係你見到根基嘅，唔係話淨係即係梁振英。雖然你話其實梁振英好慘的，如果佢一個咁熱心去講嘢嘅人咧，佢不斷咁樣出 post， 其實正路嚟講咧，喂，你嗰啲報紙啊，你嗰啲即係 G 報又好啊，即係呢啲咁樣嘅 時民香港， 喂都會俾個即係 column 仔去寫嘢啊，係嘛？佢而家唔係，佢連一個 column 都拗唔到翻嚟，然之後喺自己 Facebook 嗰度寫啊，咁啊，甚至乎喂，如果其實講真的，你咁有份量，喂，其實曾蔭權啊，衰衰地都喺 AM 七三零拗到個 column 翻嚟講，唔係拗唔使去拗嘅，都好歡迎嘅。 曾玉成大把添咧， 唔係咯，喂，佢係。 連曾玉成都大把啦，相對嚟講， 你而家見到梁仔好 isolated 嘅喎，一個地盤都冇嘅喎，搞到淨係喺 Facebook 嗰度講。咁好啦， 佢幾慘喎、 啊。咁但係咧，即係我哋頭先講嘅譚慧珠啊，嗰啲甚至乎你見到隔離岸係嘛，即係呢個澳門而家最近都搞一個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一嚿咁樣嘅嘢。咁你發覺，喂，其實梁仔係聞到一陣味嘅喎，聞到一陣除嘅喎，佢嗰種政治嗅覺就係知道，喂。中央是要有立法需要的， 因为呢他现在呢将自己呢、是变成国家领导人，甚至乎呢是紧跟，甚至乎呢有过之而无不及呢、是中央的路线的表表者。我的其中一个估计就是他不甘寂寞之余呢，其实是为紧他在 UGL 的问题上面 大罪立功嘛，大病立功嘛， 是更加能够呢令到呢、是告他那一刻呢是投鼠忌器的。即係佢點解咁 active？ 佢背後係有 agenda， 呢個係不容否認嘅。即使有人同佢講：嗱，你唔好再選啦。我哋嗰度我哋會搞嘅。喂，我點知你到時會唔會反口啊？屌你告翻我，大佬曾蔭權你都告得啦，係咪？ 呢兩個禮拜佢都混滯啦。上個禮拜啦，佢行李門嗰單嘢啦，即係已經係即係咁衰咗啦，係咪？咁今個禮拜啦，嗱 TVB 咧收黃牌啦。啊、就話喂，咁你嗰陣時一月嘅時候，即係你做呢一個咧，即係梁振英甩身呢單咁嘅新聞咧，係假新聞嚟嘅喎。咁好啦，即係你即係而家通訊局嘅主席係邊個啦？通訊局嘅主席係大嗰、那個大好大眼雞咧，姓譚嗰個咧，即係譚允之啊，係嘛？譚允之，如果大家仲記得嘅話啦。咁啊，曾幾何時都係呢一個咧，即係叫做係律政司司長嘅個大熱人選嚟嘅， 候選人係啦， 係啦。咁啊，林鄭都好掰佢嘅。咁我相信其實佢即係都喺嗰個法政圈子嗰度，其實都收到風嘅，係咪？其實佢講真，佢同阿鄭日華有偈傾嘅，都知道呢單嘢係有啊，定係冇㗎啦，係咪？咁所以咧，即係其實呢個反而即係。呢、這個 TVB 收黃牌呢單嘢咧，客觀上面俾我哋知道，全世界都知道呢單嘢仲未完。而呢一個邱樹春又坐正咗，係嘛？佢、邱樹春坐正咗之後，喂，你見佢而家今日又即係又喐緊大案嘛？喐單大案係咩案咧？咁好啦，我哋即係我哋有段新聞去播一播先。 佢系冯程淑仪，民政事务局前常任秘书长，而家系创新办总监。佢系冯程淑仪嘅劳工，前经济发展及劳工局副秘书长。佢系陈婉玉，赌王三太嘅妹。两年前，佢两公婆被传媒踢爆，用西半山雍景台一个单位同埋650万换陈婉玉名下公司旗下两个跑马地城和坊嘅单位，而且系换楼嚟悭税，被指怀疑有利益冲突。廉署律政司征询法律意见之后，落案起诉冯婉业同埋陈婉玉涉嫌贪污同埋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冯婉业被控两条罪。 案发嗰阵，佢系经济发展及劳工局嘅航空组主管，负责呢几样嘢。其中一项控罪指，佢喺2004年9月尾冇合法权限或者合理辩解之下，收受陈婉玉51万作为倾向或者保持倾向优待佢嘅报酬。另一项控罪就指，佢涉嫌喺呢段期间喺履行公职嘅过程当中，冇合理辩解之下，收咗陈婉玉51万嚟做临时订金，用嚟买罗宾臣道的嘅物业，亦都冇向政府申报佢同陈婉玉旗下公司嘅利益冲突。而陈婉玉旗下公司做嘅各项申请，佢亦都冇回避参与商议。陈婉玉就被控向冯永业提供51万。案件下个星期二喺东区裁判法院应讯，以待转介区域法院答辩。重申办就话，冯正淑仪会休假到9月7日，未能够回应啦。 地道嘅台式早餐。 咁好啦，头先我哋龙珠翻嚟啦，咁阿柳到最后一句佢留言咧就系话咧，陈婉玉几靓女咁嘅样啊， 赌王衣仔啊嘛， 咁啊赌王衣仔嚟嘅吓，即系呢个红衫三太嘅爆妹嚟嘅，咁啊好啦，嗱，其实呢单嘢咧都即系都几牙烟啊，嗱，都文， 我今日揾咗好耐啦。我今日揾咗好耐咧，就係其實而家係冇告馮正淑儀啊嘛。回顧下年零兩年前嘅新聞嘅時候，其實個重點係在於啦，馮正淑儀嘅最初01爆料嘅時候咧，亦都係呢一單嘅交易咧係浮上呢個台面，作為即係指控特區政府嘅相關嘅官員喺度私相授受啊嘛。呢單馮淑儀咧就係全身而退。是冇事喎， 而家休假嘛，到九月七啊嘛。 嗱，当中其实佢嗰度涉及嘅利益冲突咧，因为大家嗰阵时候 suppose 咧就系、是，即系你冯永业作为之前嘅政府嘅系咪劳工及福利局啊？ 嗯。副秘书长。 副秘书长啊，咩劳工啊？sorry， 经济发展及劳工局，经济 佢嗰阵时候因为改嚟改去啲名，经济发展及劳工局。咁跟住你再去机管局做。喂，諗住呢就扯埋你老婆埋去嘅。反而呢条 charge 就 drop 咗。而家只係喐佢呢單單係嗰51万同埋冇申报利益嘅问题。不过冯永业呢同埋呢个陈婉玉呢都夠死的。因为就算你话你係好可能有优惠，即係收咗51万都好，嗰条呢你係好难 establish。都唔係難㗎，老實講，因為你一路都冇備職，如果用翻曾蔭權啊嗰個嘅 case 咁， 咪就係公職人員係咪失當咯 ？Exactly， 呢個門檻係低㗎， 你冇申報利益嘛，你冇備職啊嘛， 有啊有冇啊冇，其實好易知，其實正等於梁振英啫嘛，你有冇去申報利益咧？其實你啲嘢攤開嚟就知㗎啦。 Strict liability 啊，我哋 所以梁振英咪從來唔直接答任何有關案件嘅問題，佢淨係講政治問題咯。 系啊，即系个情况就系咁咯。因为其实佢而 不过，所以我而家讲翻出嚟嘅意思就系话咧，即系对大镬嗰个冯程淑仪嗰个关于系换楼涉嫌系少交咗税，甚至乎系透过呢个过程咧系避咗好多嘅印花嗰度咧，同埋系有差价嗰个问题咧系回避晒嘅。 系 嗱，点解咧？我今日就喺度谂紧呢个问题，我唔知你。你一听到我呢、這个咁嘅讲法有咩高见啦、啊、吓？ 即系呢个，我觉得都有啲选择性啦，系咪？亦都好有 damage control 嘅嫌疑啦，系咪？即系喂，隔咁耐先搞，其实即系你谂下啦，文苑啊，嗰阵时佢爆呢单嘢出嚟嘅，哇！即系你嗰阵时律政司话拉佢 立案调查， 哇！几快啊，系嘛？即系你都系你嗱，你话。边个阿文苑佢讲咗出嚟之后，你有呢个打草惊蛇嘅嫌疑，咁你应该好快咁样去做啦，系咪啊？摊咗咁耐，系嘛？ 好似系16年， 系咯，即系你起码2年咯，2年先嚟喐，咁呢2年做紧乜嘢咧？系嘛？而呢2年其实又可以咁样谂，其实点解两公婆唔走咧？ 点走 啊？唔系 走去边啊？ 喂，你即系你睇下判几多啦？即系如果你系判好多嘅话，你自己心里面有底嘅话咧。即系你都可以好似咧礼顿咧嗰度有咁样着草啊嘛，翻去老家噶嘛。 唔系而家个状况，你系好清楚一样嘢，公务员系好难，因为好少会因为呢一 呢啲咁嘅事情真係著到 冇曬啦， 俾人 charge 噶嘛。咁你衰嘅係麥齊光咁樣，但係麥齊光嗰啲都係政治問題先死嘅啫。 咁佢都係冇一份工啫，其實就係、是、嚇。咁未至於落鑊啊。 唔係啊，同埋佢兩個咧，點解唔走佬咧？你唔係好似當年呂樂啊、咩藍光啊嗰啲咁樣？ 嗰啲係混一世啦嘛。 係咪？你真係一世流流長嘅、啊。喂，同埋佢嘅價值、啊全部都喺香港噶嘛， 系啊， 包括而家逢程淑儀，我見佢話申報嗰啲物業，喂大佬啊，七個物業噶，兩公婆好似唔係做公務員咁喺度炒樓嘅，大佬由九十年代開始炒啊， 其實所有公務員都係咁樣噶， 賺咗成億啊，大佬， 你講緊林即係大家忘差唔多遺忘咗嗰個林瑞麟，喂佢靠退休之後靠啲咩啫？喂佢係靠炒樓嘅嗰筆收入去到應付佢喺牛津讀書嘅學費噶嘛？ 喂，馮程淑儀而家即係肇事單位啊，即係跑馬地嗰兩個雙連單位，每個月收80,000+租啊，大佬。 哇呀！咁勁啊！原來 唔出奇。 係啊，佢使乜撈啊？其實即係嚴格嚟講，喂，從來使乜做埋啲咁嘅嘢啫？喂，但係佢全身而退咧，其中嘅理由當然就係、是，即係佢當佢真係唔知嘅當日呢單嘢。即係佢話揾地產代理啊嘛。 嗯。 咁但係嗱，我假設第一個 scenario 就係廉政公署喺處理呢個問題上邊係乾淨不可，係冇任何政治考量喺背後。我先用呢個假設，咁啊。咁佢嗰啲嘢即係話全部 convincing 啦。 嗯。 第一，佢唔知道佢老公有婚外情，即係呢個我覺得奇怪。 嗯。梗係啦。 女人啲嗅覺點會嗅覺唔到？呢個知其一。知其二，你完全俾個地產代理幫你 negotiate， 你完全唔知道對方係邊個。喂，你老公無論喺經濟及勞工局又好，甚至乎後期嘅即係機管局都好。都同佢係好多交易㗎喎、哦、你連你老公開個乜嘢公司，甚至乎有啲公司係佢幫佢做授權代表去簽，你都唔知道、 嗯、 我覺得幾匪夷所思，我當廉政公正不開就話 check 過曬啲嘢全部冇問題，但係從另外一個 scenario 第一個角度就係冇理由喎、哦、唔係你同你老婆會唔會咁 嗯， 佢冇理由唔知嘅喎、啊，你真系唔去 check 下假？喂，你两公婆， 嗯， 逢情逐义，好似2000年同佢结婚噶嘛， 嗯， 都炒埋一份啊！佢两公婆加加埋埋啊，喺90年代杀到落去，差唔多接近20-30年啊，炒20-30层楼。 佢哋，我觉得佢哋系一种即系、就是、利益关系啦，利益嘅 partner 啦，各有即系、就是、就算玩啊，都系各有各玩啦，嗰只。 唔系刘世良星期二教过佢噶嘛、嗯，策略性合作伙伴啊嘛、嗯、，strategic partner 啊嘛。 系啊，即、就、系、是、我觉得系呢其实。讲真啦，你揾到钱嗰啲多数都系咁样嘅。 喂，同埋而家廉政公署要打大老虎，甚至乎特区政府咧都完全连曾荫权都警告嘅情况之下，诶，奉情淑仪算咩啊？你一系就承担 charge 都全咗。 咪黄仁龙嗰封求对曾荫权嗰封求情信讲过一样嘢嘛，就系、是、曾荫权完全唔理司法，亦都用尽方法吞咗西环嗰张单司被告啊嘛。咁你冯程淑仪嗰啲有冇犯政治错误先？冇嘅话，咁咪放过你咯。因为如果你真系咁样干净不阿咁走去告佢哋两个嘅话，其实你成个廉政公署查一查，10多万公务员、嗯、死晒噶啦，可以。 系啊，即系你谂下，你而家我哋见到嘅政务司司长都系靠炒楼致富嘅，其实都系，你估有冇呢啲咁嘅嘢啊？嗱，我唔敢讲啦，系嘛？ 唔系，所以如果曾荫权当日咧，系即系学下佢哋咁咧，就唔使会搞到今时今日咁噶啦，就走去要租阿黄楚标喺深圳嗰个豪宅。 佢亦都系冇一啲即系叫做财商啦，即系 冇乜财技， 财商 FQ 啊，即系其实呢啲财政智商啊， okay. 即系好似阿刘明伟嗰啲咁样样啊。 唔系啊，系你见到今时今日林郑月娥够胆死咁样走去做嘢，就系、是、睇到曾荫权嘅下场啊嘛。 啊，咁嗱，好啦，即系呢单嘢咧。 所以我嘅疑问系在于咩咧？我翻翻转头就系点解唔告埋？奉情淑仪、嗯、阿龙曾经你刚刚用了一个答案，就是因为他曾荫权的契弟不走，即是西环张丹，所以呢就不告。OK， 但如果你真的很公正的话，你既然告得那两个、嗯、而个丑闻的本身是在那两层楼嘛，不是在那50万嘛，爆出来的时候后来才 换楼嘛， 拉下去那些东西那里、 嗯、 喂，如果以我刚才的质疑， 作為一個兩公婆，你竟然結婚十幾年嚟都唔知道，奇怪喎、啊！喂，點解唔告埋？嗱，你順手告埋，就算你嘅證據或者係所謂嘅控方嘅呈堂嘅證供，勉勉強強、問問水水都好啦。喂，你應該擺埋上去嘅喎。我得呢一個疑問咋？你嗱，你解釋咗一個，我就覺得佢唔敢喐得太盡嘅，即係玩得太盡。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你喐得佢劉永業，佢都係機管局嘅，機管局都係政府嘅架構啦。當然你追翻佢公務員嗰個年代嗰啲嘢啫。喂，順手告埋，冇乜代價啫。 嗯， 你要建立你自己即係廉政嗰個形象嘛，同埋而家呢樣嘢係越嚟越嚴重嘛，喺香港嘅社會官商勾結個問題係俾市民大眾覺得香港嘅廉潔社會係蕩然無存嘛，高薪都養唔到廉嘛。 咁你覺得可能會唔會係有嗰個叫政治考慮喺度？即係如果係告到盡嘅話，其實如呢種咁嘅 practice 咧，即係喺公務員體系裏面係好正常嘅。即係個個都係咁做啦，咁嗰個打擊嘅士氣又好嚴重。即係我諗，即係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咁又去到又話，即係律政司可能有個政治考量喺度嘅咯，政治計算喺度嘅 咯。我有懷疑咯， 即係你見到，即係2000年嗰陣時，喂，其實都講過類似嗰啲嘢，要即係肅清公務中高層公務員喺樓上面嘅嗰啲咁嘅財技問題啊嘛。咁結果即係爆咗出嚟，咁即係有句説話叫官不聊生嘅時候，咁咪不了了之咯。 係啦， 唔係我唔明嘅一個問題就係高埋唔好有問題。嗱，第二個唔明嘅問題就係、是，喂，原來我發覺喺佢兩公婆逢情淑儀同即係劉永業係咪？喂，佢做公務員嘅年代，劉永業都做到一零啦。喂，你好似做 trading 咁嘅喎，大佬喺我哋嘅角度啊 ，accounting 嘅角度啊，喂，你嗰個已經唔係即係資產增值嘅問題嘅咯，已經唔係講緊你買一層樓，買一層樓，喂，你買廿幾三十層，仲唔係 business 嚟㗎？係 啊。 喂，咁我就問你啦。咁你做 你副業定係主業啊？屌！ 喂，直情係主業啦，大佬！你公務員幾千人工啊？點會一個轉手可以賺千幾萬啊？佢最高嗰層係千幾萬啊，大佬！ 快公務員份工，佢翻嚟坐地嘅咋？你算數啦！ 嗱， 呢個問題就反映到個問題就係在於咧，如果你俾公務員咁樣去炒賣，由正業變咗做副業。而衍生出嚟嘅問題，除咗稅務嘅問題，喺我哋角度，喂，你根本係 trading business， 所以你淨，就算你唔成日工資都好，你唔乜都好，喂，你咁樣出出入入，出出入入，仲唔係做緊生意啊，大哥？ 嗯， 咁我抽你税咧，呢個係此其一嘅問題。第二個問題就係、是，喂，你知我好證明你冇乜專心喺度做緊我哋公務員啲嘢喎，大佬。 嗯， 喂，我又唔信你叻成咁喎，大哥。一邊專心炒樓， 唔係啊！你見到林鄭月娥本身已經係咁樣噶啦，喂佢任內佢最上心嘅其實係咩啫？就是、小米要上到市啊嘛，一模一樣嘅啫。 喂，所以你翻去， 咁我哋有網友已經好快咁問喎，馮晴淑儀係呢一個林鄭嘅人，我唔知啊。我真係唔知啊，即係 佢係林鄭嘅麻煩 嚇、啊，即係可能係啦。咁所以 個 style 都似嘅，佢嗰、那個即係即系死做烂做嗰种啦， 工作狂八婆啦，系 下一句嚟讲嘅啫， 最难顶嗰啲女上司系嘛，即系呢啲系，咁啊，即系个情况就系咁啦。咁如果咁即系就算你话叫做邱树春佢自己想做嘢，即系你话坐正之后嘅第一炮，哦，原来咧即系反而系暴露咗，哦呢单嘢背后似乎哇有好多未解嘅议题啦，系咪？喂，即系喂。如果你供唔盡嘅話，咁係咪因為馬房嘅問題啊？第二就係話你會唔會影響到嗰個叫公務員體系嘅士氣啊？即係如果呢個係 usual practice 嘅話嚇，咁變咗即係你點？ 咁如果你話影響公務員嘅士氣，啊、即係甚至乎成個高官問責就係一個許仕仁、一個曾蔭權， 都會影響㗎。其實 就已經係對香港公務員嘅一個最大嘅即係恥辱同埋打擊、啊， 完全兩樣嘢。因為曾蔭權同埋許仕仁佢哋係政治任命嘅，下面嗰班公務員就真係公務員嚟嘅啫。 同意啊，咁但係另外一個角度去諗啦，咁點解即係嗰啲重大啲嘅老虎，因為佢唔聽話，所以你個估計就係因為政治啊嘛，阿爺嘅問題啊嘛，所以咧就要喐你嘅咁樣。咁呢啲就唔喐，因為驚影響嗰18萬公務員嘅士氣。 係咪？ 係啦，我覺得佢而家佢做呢啲咁樣嘅司法決定嘅時候咧，佢都唔會話，即係佢考慮嗰樣嘢咧，其實都唔係話太傾向考慮咧市民嘅觀感噶啦，其實都嚇。 唔係，但係你揾翻個問題就係、是，喂，確實回歸咗之後，唔好講其他嘢。喂，喺呢啲問題裏邊屢屢發生，我唔會信一樣嘢，即係港英就係英雄，就係救世主，甚至乎係嗰啲人係好人。都不得了，完全冇政治考量去即系起诉呢、這个起诉嗰、那个，当然写廉署啊。但系你有冇发觉个现象？我重点系而家下边嗰句，系而家我哋香港人咧，系不断不断不断咁质疑紧呢个廉政公署啊？点解呢个唔告？呢、這个告？以前我哋有冇啊？喺港英嘅年代里边，点解？因为我起码我相信佢唔会乱嚟啊嘛。佢都要讲道理啊嘛，佢都要讲证据啊嘛。你谂下，我哋以前好少质疑噶，甚至乎廉政公署咧，系咁多年嚟嘅调查里边咧，公信力咧系最高噶。 嗯哼， 喺市民心目中， 其实你讲呢一样嘢，根本就系讲紧特首个权力构成嘅问题。喂，你谂下，喂特以前港英年代，喂港督系由伦敦派落嚟嗰阵时，喂伦敦同香港争十万八千里远啊嘛。今时今日，喂呢、這个特首系北。经喺香港点音点出嚟嘅，喂嗰嚿嘢你自然然要接受北京任何一个政治决定所左右噶啦。 亦都证明一个问题，就系上边嘅贪污腐败系会延伸落香港嘅。 嗯， 所以我哋会觉得，就算冯程淑仪呢单嘢，佢都告咗两个，其实老实讲两个唔少嘢噶。一个是经济及劳工局嘅副局长，甚至乎而家机管局嘅唔知咩发展。那個 division 嘅總裁，搭一個賭王老婆嘅姨仔，嚴重喎、但係就啱扭空咗佢，扭空咗呢一個成個醜聞事件嘅起源同背景嘅鳳情鳳義，呢個係令我唔明白嘅地方。繼續去探究呢個， 因為佢係惹火啲嘅 ，suppose 係。啊，咁你而家你就係佢老公落鑊咁樣樣，即係唔係好有嗰種 damage control 嘅味道咯？其實係 strike 嗰個政治嘅 balance 係啊， 係嘛？嗰、那個話曬都係機管局啊，前公務員，而家告佢控罪都係講緊佢做即係經濟及勞工局嗰陣時候啫，係咪？即係佢哋兩個亦都推咗落去兩個因為婚外情嘅問題裏邊，咁啊嗰啲錢就撈亂使啦，咁樣係嘛？啊，所以你。可以收个1万作为咩订金成成咁，拭目以待啦！我觉得呢单嘢会唔会再理？ 好，休息一阵。 好，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